早晨咧，时间嚟到星期四嘅早上啊，八点零八分噶啦。你听紧嘅咧就系嚟翻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早晨啊，哦， 早晨彭爷， 系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吓，我哋咧就呢段疫情嘅特别安排底下咧，由昨天开始咧，我哋都会喺早上嘅八点钟咧，先至咧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出现嘅。咁希望听众朋友咧就谅解啊吓。咁啊，虽然咧就少咗两个钟头同大家见面，咁但系内容方面咧，我哋都系 keep 住咧，即系如常嘅。咁啊，另外我哋主持方面亦都系啦，虽然有一啲嘅主持，我哋咧就未必咧系翻到嚟呢个直播室啦。咁但系咧透过电话咧，一样可以同听众咧打招呼嘅，包括咗有朱海婷，早晨 Heidi， 早晨 Heidi， 彭仔，早晨啊，哦，各位晨光嘅听众，早晨。 系咁啊，呢几天啊，使唔使外出工作啊？你自己？ 我想讲咧，我都好乖嘅，我都连续四日，今日系连续第四日，真系冇出。 哇、哦，有冇啲毛啊，同埋啲冬菇噏咗出嚟？ 應該唔會嘅，Heidi 咧都係好注重健康啊，尤其咧依家，譬如今日咧天氣幾好啊，陽光咧已經曬得幾勁下噶啦嘛，咁 Heidi 有個露台同埋有個天台，可能會咧、哦、啊朝頭早嘅時候 又用老公視角， 係啦，老公視角影翻張相，鋪下刷下存在感都要啊 ，Heidi， 你知我哋 我冇生任何啲菌同埋毛。因为我真的每天都逼自己出去晒下的。 是。我这要派下福利了。 是啊真的啊。天台都可以派下天台福利啊。 派福利。 我又想问下彭爷在你的视角当中怎样为之是福利先、 那些背脊一个 S 型嗰啲咯， 健康啊，主要健康 嘅健康咁 健康就是美啦。有啲朋友咧都会选择依个时间，即系八点零九点朝头早咧晒太阳啊，因为个热头咧冇咁晒，冇咁容易晒伤，咁又可以咧、吸收下维他命 D 啦。 喂，不过咁、即系你话而家日头冇咁易晒伤，但系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生效啦。 系啦，八点钟已经酷热天气，琴日大暑我想大家都觉得 OK 啦，都有晒嘅准备㗎啦，即係要飲啲消暑嘅飲品啦。其实呢都连续几日啦、都要继续小心㗎、我呢嘅晒太阳时间呢就真係唔好意思啦，我係黄昏㗎。其实而家呢五点零打后呢仲有日光嘅时候，但係呢又阵阵相对地呢又阵阵嘅凉风啦、我通常喺嗰啲时候出没囉。 係咁会比较係呀，即係冇咁容易晒伤自己皮肤㗎嘛。喂、不过讲开呢，寻日大暑呢真係呢人间有情啊，可能咧啲同事都知道咧，彭爷爷咧即系独居长者冇人照顾咧。 你收到啲乜嘢啊？ 寻日我收到 俾你啊， 系啊，我寻日收到咧同事咧送上啊佢自家煲嘅冬瓜茶啊， 几好啊！你 几感动啊？ 都有嘢收到啊！上次我好记得你好感动， 收到种啊， 嘅种啊， 系收到种、啊， 上次收到多种啊！寻日大叔啊收到咧冬瓜茶，真系哎呀好感动啊，饮到我甜在心。 人缘好啊，自然收嘢收得多噶啦， 系咁解嘅，原来 系啊，通常都系咁噶。我 即系嗰啲收唔到嗰啲自己谂啊， 系啊，要谂下点解人哋有得饮，你啊冇得饮咧咁样啊？ 我中意， 我中意阿 O 咁样 讲啊，笑下暑系时候咁啊，同大家睇埋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啊，但系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啊，日间市区气温咧最高啊系33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添啊吓，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持续酷热啊。大致天晴咁啊！依家咧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噶啦，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79%，注意诶、紫外线指数咧呢一刻嚟讲都系属于低，咁啊 0.8啫个指数系 啦，咁啊言之真系可以咧，即系趁早晒一晒，或者好似 Heidi 咁样咧5-6点嘅时候咧晒一晒，再饮杯咧咖啡或者饮杯 饮杯冬瓜茶， 系啦，饮杯茶都啱啊！咦，Heidi 都系近排最新茶道，见到你攞翻啲茶道。做工具出嚟玩下先系嘛？ 系啊，中式啊、日式啊，咁都有一样有去研究下啦，研究下啦。 喂，咁啊，顺便研究埋个通胜啦。今日咧就农历六月初三啦。通胜话事斋咧，今日咧就适宜好多嘢嘅，适宜呢一个嘅移晒啦、入宅啦、破土啦、动土啦、嫁娶啦。彩立立彩佢叫立彩啦，同埋开市、至于忌啲咩咧？忌赴任。 赴任即係好似去你有份工要去，即係 你就委派你做一個任務咁樣係咪啊？ 你要去做嗰樣嘢，咁又可能咧，即係適宜咧。都是留在屋企多啲啦，咁就呢一个俾大家参考参考啦。好啦，咁至于咧，喺投资市场上面，相信大家都好想快啲咧知道咧，究竟要点样参考一下啲财金达人嘅意见啊？阿 Heidi 哦，咁我哋 听住佢啊， 要听住啊。咁我转个头咧，八点半前先再同你通话啦，好唔好 ？OK， 好。 二台夏日深一分。周日节目听得好开心，开 心相逢自是有缘。Thinking my love could hold you.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黄昏六至八。I'm crazy for trying, and crazy for crying, and crazy for loving you. 陈海琪，悠长假期。 向上插，向下插，不可放任胡乱插。 阿爸，呢首系刷牙歌，系向上插，唔系向上插啊！ 唔系啊，呢个系电力安全歌，提醒你个插头咧就唔好插咁多。 啊，阿爸你又醒喎！仲有啊，啲插头电线如果损坏，就唔应该继续再用，要尽快更换啊！手湿都唔可以掂电掣。 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浙安短剧。 关制上锁同埋记得贴告示，电力工作安全就系咁容易。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呢、这、一个嘅大市咧，真系几得意噶吓，即系有来有回噶，欧嗬， 系啊，回力镖咁样啊，好似 前日先讲紧咧，即系港股都升咗五百几点咁样， 577点，琴日即刻跌翻完全嘅577点， 真系打个和啊，即刻啊， 系啊，几有趣 啊！ 究竟今日呢一个星期四嘅市啊，一开嘅时间又会点咧？会唔会又跟随呢个美股嗰边嘅走势啦、啊？等等咧，嗬， 系咁啊，交俾我哋嘅好朋友分析下啦。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彭仔，早晨欧，星期四愉快， 系星期四愉快啊， 仲要健康， 系健康啊吓，系啦， 平安，系 百毒不侵，好啦，喂 ，Dicky 讲下市况啦，咁啊，你今日点去分析大市咧？ 系咯，打个头我哋话， 头先好好笑啊，即系升完之后又俾翻佢啊嘛，跌翻。差唔多完全一樣啊，點數跌幅係啦，咁即係如果高音少少就 double 咁樣，真係唔係講笑啊， 真係，曾志偉咁啊， 係啦，咁啊，今日唔好打和，今日可唔可以有啲進寸啊？ 係咯， 係咁啊，嗱，即係當然事必都有因嘅，即係你話突如其來點解會嗱？尋日都曾經喺上晝嘅時候咧、跌過，跌過之後又升翻。但升翻之下就係走曬樣跌五百幾點，咁點解呢？咁當然如果你話真係要揾一啲嘢嚟賴，即係好真心啊！我哋呢啲分析員有陣時都係之後解釋翻俾大家聽嘅啫，係咪？ 唔好話賴，我想要個理由。 係啦， 係啦，呢個係一個係即係彭仔咁樣講咧，就令到我自信心翻曬嚟啦。 係舒服好多。 呢個係一個理由。 係啊，總有個理由嘅。 一個抵賴係一個理由。係咯。咁個理由當然就係同喺尋日啦，亦都。突如其來就係講緊話，外電報道先嘅，就話美國政府咧就話要中國咧就係刪咗即係休斯敦嗰個總領事館。 係啊。 咁其實呢個消息一出嚟嘅時間咧，咁即係當然，當我哋睇到嘅時候，咁我就要思考啦。啊。咁點解咧？ 咩事呢咁樣？咁跟住就當然大家睇到新聞就越演越烈啦，因為後來又話有火災啦， 又話會燒文件喎、哦， 係啦，但係又唔俾人入啦，即係會聽到呢啲新聞嘅時候咧，咁就睇到金融市場咧喐得好犀利啦。咁講緊首先就係人民幣嘅匯率啦，講緊在岸離岸都跌啦。咁與此同時咧，就見到個股市咧，哇，就完全徹底地走曬樣，即係嗰、那個。變臉的狀態咧係相當之明顯啊！咁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就跌住嚟收啦嚇。咁頭先都講啦，哇，高開低走，單日轉向，先升後跌，咩都齊曬，最衰嗰啲都。咁嗱，個投資氣氛急轉直下，我諗一句講曬咧，就好肯定係令到大家就重現咧，就係所謂即係中國同美國嘅關係，即係過往經常都講哦，貿易壁壘即係加關税嘅啫咁。好啦，咁但係往後嘅發展已經唔係咁啦，我都經常強調啊，哇！法院訴訟啊、刑事檢控啊，針對個別人員嘅行為啊、企業嘅行為啊，咁以至到立體嘅金融戰，咁到而家咧就已經係去到呢、這個即係、就是、外交政治層面啦，咁啊即係完全好似係冇面俾嗰種感覺喎，咁所以即係當呢一個關係再進一步轉差嘅時候，就唔好再諗話哇咩嗰啲第二階段會唔會又簽下呢一啲協議啊？即已經唔再諗啦，大家都咁，所以亦都因為冇乜特別嘅消息嘅時候，這個就成為咗一個最大消息。咁當然啦，即係呢件事會繼續發酵同發生即係變化嘅。咁你話未來呢段時間會唔會係即係有一個好戲劇性嘅變化，又冇曬事咁樣咧？咁嗱，我覺得即一旦去到即係呢一個外交嘅層面，咁我諗即係幾明顯地，譬如話即係歐美各國，特別係美國咧，對於中國嘅針對性措施咧，咁其實我諗由香港國安法之後咧，佢哋加咗大力度，咁所以呢個我諗只可以留意住啦，同埋亦都睇下即係究竟對於金融市場氣氛嗰個影響有幾大，同埋亦都另一樣嘢我都想講，即係話喺在日前，喂就升五百幾，咁啊升咩咧？咁當然就係同呢個即係恆生科技指數有關啦，哇新指數啊咁樣。咁但係大家又要冷靜啲諗喎，咁係咪真係有啲錢會真係買嗰三十隻即係所謂新科技指數成分股啊？係 咪一定嘅咧？ 係啦，其實喺而家呢一秒鐘就好肯定係唔係嘅。咁點解咧？因為第一就係、是、有別於恆指啊，或者係 MSCI 啊，即、就、係、是、名城呢啲指數平時嗰啲執位咧，咁我哋就會計數，哇新貴、啊，恭喜曬、啊！新貴咁啊，自然有資金買啦，因為咧佢個指數比例啊，真係由佢喺度啊嘛。咁仲有好多時候就因為有好多啲追蹤住指數嘅 基金， 係啦，就係呢啲基金交易所買賣嘅基金，或者唔係交易所都好啦，或者總之無論如何就係啲基金。咁但係而家即係乜嘢都未有，因為個指數就新嘅 ，OK。咁跟住咧咩交易所買賣基金啊？場內嘅衍生工具啊，由發行商出嘅避對證啊、牛熊證啊、解內證啊，以至到港交所所出嘅期權啊或者期貨產品，即係其實呢啲嘢全部將來都會有，但係而家喺呢刻係全部都未有。咁所以而家呢一秒咧，個指數只不過係一個完完全全嘅一個概念嚟嘅啫，就即係話哦，我哋有咗呢樣嘢啦，將來就會發展到咁啦，可能好似 H 股，即係話中國企業指數咁啦。但係而家呢一秒鐘所有嘢都未有嘅時候咧，咁我諗就真係唔可能話憧憬會有啲所謂嘅資金會追蹤住呢個指數，因為根本呢個指數相關嘅根本就未有。咁所以咧，即係急升完一日咧，個三十隻股份其實廿九隻啦嚇，即係嗰日因為有一隻刑警咁跟住。即係有獲利回吐都實屬嘅必然同正常，所以尋日都見到啊有個別嗰啲即係所謂嘅科技指數嗰啲股份已經有啲回，咁但係計埋下晝就冇嘢講啦，真 係。咁除咗睇股之外，我哋又睇下一啲嘅另外一啲嘅投資啊，咁包括咗呢個油方面啦，啲油價咧就抽升啊，我哋比較少講啲油價嘅。咁睇住呢一個抽升嘅狀態，咁有啲乜嘢嘅分析咧？又或者係咪代表住有啲乜嘢嘅投資機遇咧？嚇、 啊！好，咁如果你話講個油價。 系 又或者个金价咧，咁两者我谂我对后者个机会信心啊大少少。当然油价真系都可以话由低位都回升咗，都相当之多嘅。大家都应该记得啦，话我啲期货唔系人咁品，咁跌到负数嗰啲怪异现象。咁到而家讲紧，就算寻晚美国冇升啦 ，NYMEX 都讲紧41.83，即系都叫做 哇，使乜四字頭喎、啊 嗯？ 啊，唔係講笑喎、啊。雖然真係百幾蚊咁掉嚟嚇，咁、啊、但係點講都好啦。即係無論你話油股以至到油價，都已經係都幾起煙住回升翻嘅啦。咁琴日嚟講咧，都見得到嗰三桶油啊，或者相關啲油服股啊都做好。不過咧，如果你話再長遠啲少少去睇咧，嗱、如果你話講內地實現油價，以至到即係話內地啲油公司佢哋嗰個 股價 盈利咧，都係睇內地嗰、那個即係、就是、個情況。即係頭先譬如內地油價先實現油價、去去定究竟佢哋有冇盈利能力又好啦。以至到就係話下游成品油需求都好啦，咁、甚至乎做油服嘅公司嗰個經營嘅狀況啦，個別做油套管嗰啲咧就已經係有啲違約嘅風險啦嚇、包括啲海龍控股咁樣啦，嗰啲做一啲油管嘅設施嘅，咁、跟住到啲大型油公司、就當個三桶油都好啦，其實而家就算內地都好，嗰、那個需求大家真係計到數，即係你諗下，即係今年。嗰、那個石油嘅需求真係唔可能係有個點樣嘅寸進，甚至乎而家就係講緊個倒退嗰個情況有幾嚴重嘅啫，因為講緊全世界啲飛機都飛唔到嘅，而家即係嗰個運載力係可能得翻正常嘅一成，平均嚟講，咁、所以即冇可能係話會有個需求會有個好好嘅表現，只不過真係好絕處有少少即係逢生。但係係咪真係叫做已經係哇即係 前途一片光明咧？並不是係嘛？ 係就係、是、咁樣咯。 係啊，咁啊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啦。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啊？ 我冇持有噶，多谢彭姐，多谢 O。 好，咁我哋听日 听 过， 平安啦，健康啊，各位。 好， 明天再同你倾，拜 拜， 拜拜。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 O 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 二台通识六十秒。 新冠肺炎疫情下，唔少实体商贸展览都未能如期举行，但系同时网上采购嘅需求咧就有增无减。 有见及此，贸发局就将夏季采购会由实体展览转移到线上平台，成为夏季采购会网上展，继续为商界寻觅商机。 虽然变成咗网上展，但仍然得到业界积极参与，吸引咗接近2000间环球展商报名参展，仲有超过10000名国际买家预先登记，反映业界有强大嘅采购需求。 网上展将会喺7月27号至到8月7号举行，综合展示多类型嘅产品，包括灯饰、电子、资讯科技、医疗保健、家品、家用纺织品、服装、礼品及赠品、印刷及包装等等。 同时仲会为买卖双方提供 AI 智能配对、一站式网上采购、视像会议、网上专家研讨会等等。不单止能够克服疫情带来的营商挑战，在网上进行商贸配对还可能促成更加多生意机会。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六十秒。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起望， 不怕再赖床。 我要告诉红爷爷的一件事。 好啦，8:30前咧，继续揾翻咧朱海婷咧，睇下有啲咩话俾阿彭爷爷听先吓。早晨 ，Heidi。 喂，彭爷，哦，各位晨光听众，话俾大家知咧，就系咧近期咧，即系夏天啦，再成日酷热天气警告嘅时候咧，喺屋企咧真系有啲人系唔少得噶，就系生果。 哦， 嗱，琴日就讲过啦，喺呢个环节就讲过，哎呀，大家咧，如果你话谂住用呢个果汁啊嚟到减肥嘅话，咁啊记住啦，就唔可以饮多个3日啦，其实都要吸入一啲嘅蛋白质噶嘛。 好啦，咁近期咧買咗好多生果啦，咁啊即係有好多唔同嘅食法，亦都會特別咧研究，喂，究竟每一樣有咩好處先，有咩配搭先？咁我近期最愛咁熱嘅天氣，梗係西瓜啦。 係。 咁我諗男士就一定中意食西瓜噶啦。以往咧。好多時你哋做完運動，尤其是熱嘅時候，都必須覺得、哦、哇，食啲西瓜透心涼啦。原來係真係有幫助喎、哦。除咗咧，佢話咧可以即係降血壓啦，因為有一種叫瓜氨酸之外咧，原來 咧有咁嘅嘢嘅咩？ 系啊，瓜 氨酸啊， 系啊，系啊，咁原来西瓜咧，同埋西瓜汁咧，其实我哋咧，做完运动之后咧，尤其是你饮咧，更加可以帮助咧，我哋减轻运动之后带嚟嗰啲肌肉酸痛啊。嗱、哦，我一定会明白啦吓、啊，做完运动我哋话啲肌肉方面咧特别容易攰噶嘛。 举完嘢之后有啲乳酸啊， 系啊，积聚喺啲肌肉嗰度啊， 系啊系啊。 所以原来咧好多时咧喺跑马拉松嘅时候咧、尤其是可能去到差唔多半马啦，中间会俾啲补充嘅果汁啊。或者是啲水分噶嘛，原來好多時咧都係會俾咧呢個西瓜汁咧啲參賽者飲嘅、哦，一來消暑，二來咧就係減低咧佢哋肌肉之間嗰種嘅疲累 啊。哦，原來有啲咁嘅作用啊！ 同埋點解我哋永遠話切西瓜都係一契契三個形咧？原來有原因嘅喎。 係咪容易食啊？ 就是因為咧。容易食啦，因為咧原來一個西瓜當中咧，喺佢嘅中心點，即係你橫切咗之後嘅中心點咧，係最甜嘅嗰十個 percent。所以當你切三個形嘅時候咧，咪每一攋都可以分到個少少嗰十個 percent 最甜嘅部位，唔會偏心咯。 哇！即係最尖端嗰個位就係最甜嘅、哦， 原 來 係 咁 樣。 哇！咁樣 有啲朋友切粒嗰啲就蠢咗咯喎。係 啊，原來唔好即係貪方便啊，始終一攋攋揸住嚟食最好啊。 哦、即係如果你諗住揾個好似雪糕咁樣。筆一個圈一個圈嗰啲都係唔係幾好啊？ 唔該，你要搶咗筆中間嗰啲波波咯，中間個魚 咁又太過自私，唔好都係一齊分嚟食好啲啊！好多謝 Heidi。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美国要求中国在当地星期五下午四点关闭驻休斯敦总领事馆。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下令要求关闭更多中国驻美国总领馆的可能性一直存在。国务卿蓬佩奥批评中国窃取欧美知识产权，影响数十万计的工作机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社交网站 Twitter 贴文，表示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收到炸弹和死亡恐吓，中国驻美大使馆亦都发表声明，批评美方此举是对中方发起的政治挑衅，十分蛮横无理。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声明表示，中方一贯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美方有关指控毫无根据，纯属无稽之谈，所用的借口牵强附会，完全不成立。正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英国公布允许持 BNO 的港人出年一月起申请居留和入籍安排，申请人可以申请最长一次过居留五年，期间可以工作和读书，以及可以陪同家属前往英国，居留满六年可以申请入籍。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批评英方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一再交涉，为有关人员在英居留和入籍提供路径，严重违背自身承诺，干涉中国内政，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将做出有力回应。发言人说，中英曾经就 BNO 护照问题互换备忘录，英方在备忘录中明确承诺不给予持有 BNO 护照的香港中国公民在英居留权，又重申香港已经回归中国，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绝不容任何外国以任何的方式干涉，敦促英方认清现实，客观正确看待香港国安法，立即纠正自身错误，停止任何的方式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否则必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欧盟委员会及欧盟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级别代表发表2019香港年度报告，指特区政府去年修订逃犯条例，引发社会不稳，事件对社会和经济带来明显伤害。报告形容香港的自治、稳定和自由在19年面对严重挑战，关注一国两制原则过去一年被不断侵蚀，又指今年中央在港实施港区国安法加附有关忧虑，建议就暴力事件、武力使用和引发示威的根本原因进行全面调查。特区政府发声明批评报告毫无根据，希望国际社会客观持平看待香港发展，重申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部事务，任何国家都无权干预。发言人又说，报告似乎聚焦于在港企业面对的政治压力和干预有所增加，但忽略不少企业因为支持中国政府的见解被暴徒针对性地破坏。报告提及去年区议会选举和平地进行，实情是选举日前包括有候选人在内的人士受到袭击和财物受到毁坏，接获的投诉亦都是历年最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新界环保大道出九龙方向近日出大道一段就比较挤塞，屯门公路出九龙近日哈罗国际学校一段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和斜村。另外有两宗爆水管需要封路的，黄大仙的凤德道，凤德道去竹园方向近住黄大仙消防局慢线封闭。另外深湾道都是有爆水管，深湾道近住深湾游艇俱乐部对出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光板田村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周末有情人的私分，想同你推荐嚟自 Nowhere Boys 的 Mountain 啊！因为除了鼓励你做多啲运动，吸收新鲜空气之外，都希望你记住，你觉得得就得就得，得就得就得，得就得就得，得就得就得，得就得就得。 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睇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查，推前诊断。 国安法十问， 颠覆国家政权罪列明，严重干扰阻挠中央或者特区政权机关依法履行职能， 识属犯罪，点样界定一个行为系咪构成严重干扰或者阻挠呢？港大法律学院教授、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宏毅， 颠覆国家政权罪咧，其中一个元素就是咧呢个严重干扰、阻挠一啲政权机关履行佢哋嘅职能啦。但系我哋要留意咧，佢有个先决条件嘅，就系咧如果要构成呢个犯罪咧，一定要涉及到用武力或者威胁用武力或者咧呢个非法嘅手段。咁所以如果冇涉及到暴力或者非法嘅行为咧，咁咧就唔会构成呢个犯罪。即使真系有所谓严重阻挠或者干扰呢个政权机关行使佢嘅职能。咁至于政权机关咧，应该就系指譬如立法机关啊、行政机关啊、法院啊，作为司法机关，呢啲都系咧政权机关。咁政权机关喺咩情况之下会被认为系受到严重干扰或者严重阻挠，令到佢唔能够履行佢嘅职能咧？咁我哋可以想象到一啲情况啦，即系譬如话出现咗一啲非法嘅集会，令到咧，譬如立法会议员根本都冇可能进入呢个立法会嘅大楼嘅，而呢个情况持续一段时期啊，唔系净系喺一日半日，咁呢个就可以构成严重干扰或者阻挠佢履行嘅职能啦。咁又举一个例，即系譬如话系一啲嘅暴力嘅行为啦，即系譬如话喺立法会里边出现咗一啲议员系进行一啲暴力，而系持续好耐吓，令到咧呢个议会喺一段时间之内咧都唔能够進行正常嘅議事啊，正常嘅投票啊，咁呢個咧亦都咧係可能構成呢個罪。但係如果係拉布咧，我就覺得唔會咧構成呢個罪，因為拉布並唔係一種嘅非法嘅手段啦。議員佢即係通過發言啊拖長呢個會議嘅進行，咁呢個就唔涉及到任何嘅違法嘅行為嘅。 香港大律师公会副主席叶巧琪， 国安条例里面有两个大嘅类别啦，咁如果系属于国安公署嗰啲咁样嘅，咁我哋就无从稽考啦，因为嗰个根本就唔喺香港嗰个管辖范围以内啦。咁但系如果系唔系五十五条，而系属于香港法庭管辖范围以内嗰啲咁样嘅案件咧。我哋可以沿用翻我哋普通法嗰個概念咧嚟到去睇嘅，咁都係啦，係需要有個行為以及有嗰個意圖，兩者兼備咧，然之後先至可以構成嚴重干擾或者係阻撓嘅。干擾同埋阻撓，照字面嗰、那個含義嚟到去解釋，咁就可以噶啦。案件裡面係有發生呢一個咁樣嘅行為嘅，我諗就唔難嚟到去睇到究竟係咪屬於阻撓嘅。好啦，但係可能嚴重，即係呢個係有程度。道性嘅一个问题啦，咁我谂法庭咧，其实好多时都系要就住个别案件嗰个案情咧嚟到去决定究竟乜嘢嘢系严重嘅，因为国安法都仲系新啦吓，咁本地就未曾有太多嘅案例，我谂呢一个可能要慢慢地睇下嗰个案例点样样嚟到去发展咧，我哋就会比较清晰一啲乜嘢先至系构成严重啦吓。重要嘅当然要提一提啦，最终嗰个解释权其实就唔喺香港嘅法庭嗰度。是在这个人大常委会，这个是第六十五条国家安全条例。 国安法十问。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好啦，时间咧嚟到星期四嘅早上8:41，咁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节目啊，呢一节嘅时间咧就换一换人啦，直播室咧就有我彭仔程振鹏，同埋有久违了嘅小白白袁浩， 都系一日啫，彭爷， 你唔好讲啊，一日咧好紧要啊，净系寻日短短一天咋，我咧身边有不同嘅人咧，不同阶层啦，不同背景嘅人咧都嚟问我啊，点解朝头早6:00冇咗小白啊？ 系啊，有好多人都 send message 问我啊。 可想而知啦，平时咧你咧就成个人冻喺度咧，又唔觉你有咩咁重要。 你一行开就即刻几多人嚟问啊！ 系啊， 即系好似咧平时又唔觉啊，唔见咗嘅时候就懒紧张。 唔系，个个都问，咦，二台开门口嗰个喺边啊？ 系啦，以为你去咗边咧咁样。咁可想而知咧，你都系好重要嘅小白。 咁就好啦。 啊，咁啊，所以咧，而家咧虽然晏咗少少吓，八点几啦，八点半过后啊，八点四十二分啊，先至咧同大家亮下声咁样啊，小白。点啊？你琴日过得愉唔愉快啊？居然有一朝早可以唔使六点钟喺呢度开麦， 好挂住咧，即系直播室讲嘢嗰个感觉。即系虽然之前咧都有试过喺出边报天气啦，但系咧同喺屋企 home office 咁啊，攞住个电话同听众分享啲资讯咧，个感觉系差好远啊。 系咧，好奇怪咧，寻日系用电话嘅时候， 啰啰挛咁啊。 系咁，所以都系咧呢。都是受累于呢个疫情影响，咁希望个疫情咧快啲咧，即系缓和啦。 快啲走，快啲走， 快啲走啦！令我哋咧所有嘢都回复正常，咁就最好不过啦吓。好呢、這个时候咧，就等我彭仔同阿小白咧，同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啦。先嚟睇下咧，嚟自今天咧《明报》嘅头版头条啊，系讲到咧有关于咧中美紧张关系再度升温。咁啊，美国方面啦，美国政府啦，寻日啦就证实啦，即系22号呢一日咧证实啦。已經下令中國72小時內咧係關閉係駐休斯敦總領事館嘅，咁啊仲話呢一個做法咧係為咗保護知識產權同埋個人資料，咁而中方批評美方咧橫蠻無理啊，而且咧對於中國咧採取一種咧前所未有嘅升級行動，又透露咧駐美使館近期啊收到炸彈威脅同埋死亡威脅。咁據美國傳媒報導啦，總領事館被要求關閉嘅同日晚上咧發生火警啊，有人咧就影到喺呢個大使館裏邊咧係有人咧疑似係燒文件嘅，有中國專家形容咧美方嘅做法咧係帶有羞辱嘅性質，亦都有指咧自從呢個港區國安法實施以嚟啊，美國對華施壓政策持續升級，已經到了非常強硬的地步。但是看回美國下令一些外國關閉他們駐當地使領館是極為罕有的行動，但又並非前所未有。美國和 俄羅斯美國和俄羅斯的關係兩三年前就陷入低谷的時候，美國亦都曾經下令俄羅斯駐三藩市同埋西雅圖嘅領事館咧係關閉嘅。咁呢一個咧嚟自今天咧《明報》嘅頭條報導嚟嘅。 好，唔該曬彭仔，跟住就睇下嚟自《東方日報》嘅報導。咁啊，開始講下啲疫情嘅問題啦嚇。講到咧就係新型冠狀嘅病毒疫情嚴重啦，去到失控啊，香港全面失守。咁但係政府咧就係去到尋日先至推出加強版嘅口罩令，除咗咧就係公共交通工具之外，規定今日開始所有嘅室內公眾地方、巴士總站以及咧就轉乘處，亦都咧就要戴口罩噶，为期14日。不过咧，专家就批评政府防疫咧就一直滞后啊。咁啊，新口罩令措施咧，亦都系话到形容系半桶水啊。亦都咧就系唔一并啊涵盖所有嘅巴士站，话到咧就永远留有一个咧就系防疫嘅缺口。咁啊，而口罩令咧推出一个星期，录得咧就有50宗嘅举报，咁啊仅仅咧系得1宗咧就系票控噶。专家话到咧根本咧就系冇一个阻吓嘅作用。咁啊睇翻啦，咁啊措施咧就维持去到咧就8月5号噶吓。咁啊食卫局嘅局长陈肇始就话到啦，违例者将会咧就系被定额罚款2000蚊，咁啊亦都咧就系处于最高嘅5000元嘅第二级罚款噶。室内公众地方包括咧就商场、超级市场、街市以及咧就楼宇大堂噶。嗱，头先讲过唔少专家嘅意见啦，其实佢哋都提出咧就口罩令应该扩至咧就系室外嘅地方嘅。不过陈肇始就指出啦，根据风险评估，见到咧就系唔同感染群组都系发生喺室内噶，认为啊室内或者交通工具嘅感染风险较为高。咁啊，如果连跑步啊、行山等等嘅室外活动都规定戴口罩嘅话，其实对市民有一定嘅困难噶。咁至于点解啊口罩令不包括咧就一般嘅巴士站咧？咁啊，佢指出巴士站嘅范围好难就清晰划分嘅，难以咧就系执法噶。咁香港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就话到啦，疫情咧真系佢形容系爆到七彩啊吓。咁啊，强制戴口罩只系属于咧辅助嘅措施。咁但系政府仍然咧就话到做啲唔做啲。咁啊，希望咧就室外地方亦都咧就可以规管啊呢一类型嘅戴口罩嘅措施噶。不过佢话到话排队嘅时间咧，大家嘅距离好近，真系难以咧就理解呢一个嘅涵盖范围嘅准则。佢都指出咧，呢个嘅口罩令执法嘅时间咧就比较上宽松啊吓。若果咧 疫情持续的话，他指出推行禁足令是最后的手段的。以上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啦，同大家睇嚟自咧系《星岛日报》嘅要闻报道啦。讲到咧，本港疫情回落两日之后咧，就再回升啦。寻日咧就新增有113宗嘅确诊个案嘅，再创咗单日新高。其中咧102宗咧属于本地个案，63宗咧个源头不明嘅。另外咧再有70至80宗系初步确诊个案，一日之内咧接近有200人咧染疫嘅。咁而政府早前咧係引入两家内地公司为4类高危職业咧係做检测，咁首次检验出咧有3名嘅隱形患者，包括咧係大圍隆亨长者之家1名咧清洁工確診，咁而同院嘅厨师以及1名咧的士司机亦都咧透过呢个筛查咧係发现为初步確診個案。咁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佢尋日表示留意到近日有唔少嘅個案都去過好多地方，呼籲尤其係有病徵嘅人士做完檢測咧，應該係留喺屋企嗰度等候結果，就唔應該咧係四圍走啦。咁話。咁至於咧災情係重災區嘅慈雲山咧，衛生署喺慈雲山中心以及係街市咧派發樣本瓶之後咧，咁就發現啊有多6宗嘅個案嘅，咁包括咧就係百匯軒樓面以及係街市菜販等等嘅。咁而另一方面啊，張竹君就表示啦，好難講咧，而家咧係咪已經到頂？咁就留意到咧，近日有唔少個案咧都去過好多個地方，咁所以咧再次呼籲咧市民啦，未來兩星期咧都要留喺屋企嗰度，就唔應該咧四圍走啦。咁呢個咧嚟自今天咧係《星島日報》嘅港文報導嚟噶。 好，再睇下嚟自《文匯報》方面嘅報導啊，話到咧就近日疫情嘅嚴峻情況底下，咁啊好多嘅記者都會採訪噶。咁但係採訪嘅記者入邊咧，咁啊報章形容充斥住咧就係兒童記者、街坊記者、 咩事啊、 假記者。咁啊话到又唔戴口罩嘅记者都有啊，咁警方话到啊，仲有一啲咧就系围住警察啊，即系增加混乱现象嘅一啲嘅假记者。咁啊，警方近日两次咧就去信香港记者协会，要求关注问题。咁啊，促请协会啊提出咧就意见，以及咧就寻求共识，等警察同埋记者能够咧就顺利完成佢哋嘅工作。不过啊，记协咧就指警方啊不是公众，其投诉咧就不属该会操守委员会接受的类别咁讲啊。咁啊，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家全咧，咁啊分别喺20同埋21号就去信香港记者协会。咁啊，信中主要提及6宗有违记者专业操守嘅个案噶，以及咧就系今个月19号下昼港铁元朗站附近有人群聚集以及叫嚣，咁啊几十名啊穿住反光衣嘅人士在场拍摄以及咧就录影，并且包围警方截查多名涉嫌违反限聚令男女嘅现场，咁啊导致现场变得非常混乱，以及咧就发生推撞添啊！有人拒绝听从警方的指示之后啦，咁啊，一名穿反光衣的男记者在冇戴口罩的情况底下，3度不同地点拒绝戴口罩，行为有失专业，亦都罔顾公共的卫生。咁啊，记协寻日咧喺一个嘅声明入边亦都话到啦，佢哋指出警方向身穿反光衣的记者咧滥发告票，亦都指出咧就警方冇权对记者的身份作出定义以及筛选噶。咁但系记协咧就指所有香港居民咧都系有权。采访咁讲啊吓，咁啊以上咧就系嚟自文汇报嘅报道噶。 好啦，咁啊跟住咧同大家睇一睇啦，嚟自系今日苹果日报嘅财经新闻版啊，同大家咧就系睇睇有两则咧呢一个啲公司佢哋嗰个嘅发展嘅财经新闻啊吓。咁啊先嚟睇一则咧就系国泰航空嘅，咁就话国泰咧寻日发布系公股文件，咁啊披露咧多项最新财务情况以及系预测，咁啊包括就每个月亏损咧系减半，咁啊延迟2年咧交付空中巴士，节省开支，以及咧就系燃油对冲亏损等等嘅资料。受疫情影响咧，集团预计油耗处咧油耗方面咧就处于咧过度对冲状态，咁至到年底啊将会录得咧系大额亏损，不排除咧未来系要再进行咧股本融資嘅。 咁而分析預期咧，航空業咧難以係顯著復甦，咁預料咧國泰繼續咧燒銀紙啊，並且咧要股東埋單咁樣形容法。咁另一個嘅公司咧就係領展啦。咁領展咧，尋日就舉行股東周年大會啦。因疫情關係咧，在場參與嘅股東就唔多，亦都咧係冇過往嘅示威場面出現啦。咁集團行政總裁啊黃國龍咧，佢指出啊，物業組合之中咧有60%咧係同超市啦、街市啦同埋食肆相關嘅。咁佢哋嘅生意啊喺疫情之下咧有不同程度嘅影響，但係超市同街市嘅生意咧就反而更好咁話噶。呢個嚟自今天咧就係《蘋果日報》嘅財經新聞版嘅消息。 好，再睇埋嚟自信報方面嘅報導，咁啊講到咧就係因應住港府實施港區國安法啊，英國政府尋日公布明年1月開始為英國國民括弧海外護照 BNO 嘅持有人以及咧佢哋嘅家屬啊提供咧就新嘅簽證，容許佢哋喺英國境內逗留30个月，之後可以咧就係申請延長多5年，咁啊獲核准之後呢個簽證人士啦，期間啊其實可以喺英國工作同埋就學噶，咁但係冇辦法咧就取得啊例如社會福利等等嘅公共津貼啊，當簽證持有人喺英國生活滿5年之後，可以申請成為永久身份，擁有咧就係啊呢個身份滿1年咧就可以入籍成為英國嘅公民噶啦。咁呢個聲明亦都提到啊，申請人無需經過咧就技能測試、最低收入要求、經濟審查等等，亦都冇數量限制噶。申請人入境英國之前啊，甚至咧就係無需擁有工作，咁啊佢哋其受養人啊，若非 BNO 持有人，亦都能夠咧就同行添。咁啊，但係有關嘅簽證並非咧就冇限制噶。BNO 嘅公民喺英國生活期間必須咧自力更生噶，亦都要通過咧就嚴格嘅犯罪記錄檢查，以及咧就維持良好嘅品格。啊，新簽證由2021年1月開始接受申請嘅。以上嚟自信報嘅報導噶。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无论边个 version 都希望辣得着你。Mirror 的新歌分成两个版本，这个 Funky version 来得轻快开心一点，希望镜粉听到个心仔卜卜跳之余又不会顶不顺。 有得我爱情里灯早一明明混上非常混上，但我想不小心开一枪。 作曲编曲监制黄湘俊，填词陈永谦。 迟疑容颜为你在流动，意识即将融化，没办法操控，品尝电流跃动，每个每个细节毛孔乱流激活细胞，喷射如泉涌，自接即兴狂热暴暴暴风，跳入火红火红火红激流之中，意外破空跌入华丽神秘黑洞，引力瞬间拉扯将我作弄。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Mirror Ignited。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选用 EDM 嘅曲式咧，再加埋好民歌嘅唱腔咧，就系呢一位女歌手嘅特色啊！上次嘅 Like 晒点，原来已经系10年前嘅事啊！佢系嚟自英伦嘅 Ellie Goulding。段感情去到樽颈位的时候就好像计时炸弹一样，随时可能会引爆啊！今次都联同埋去当时得令的男歌手 Love 的合作啊！本周新登场占第10位 ，Ellie Goulding featuring Love Slow Grenad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Wow, good morning 啊，小伯。 Good morning 啊，华梅姐，我哋又见面啦，好开心啊！ 从日见唔到你啦，吓唔紧要噶，见唔到你， 净系喺屋企听住你哋咋，听住你仲喺度打情骂俏喺度。 哎呀，唔好咁讲啦，佢 dry 咗好耐啊，阿O 吓。喂，咁啊，最紧要咧，你哋无论咧香港电台啦，无论你边个台都好吓，点样转啊，点样 cut 啊，点样啊接埋啲节目啊，赶走啲时间啊都好，就记得点都要留翻我华梅响线， 梗系啦， 因为咧我要同大家咧继续 keep 住抗疫啊，做呢个抗疫强人噶嘛。如果你咧喺呢一个疫情底下咧赶我扯话，你真系啊！找屎啊你！ 系啊，个个都要做抗疫强人噶嘛。 咪系咯，所以咧，我今朝咧，我华媒咧，继续咧同各位姊妹咧讲喺呢一个疫情底下，我哋戴住口罩，我哋嘅皮肤、我哋嘅肌肤变成口罩肌，咁样点样去护肤咧？嗱，寻日咧我就讲咗咧，就算点样去戴住口罩都好，都要咧整靓对眼嗰、那个。眼妆咧好紧要吓，寻日讲咗啦，今日咧我就要同各位姊妹讲咧，喺呢个粉底方面咧，亦都系需要顾及嘅。嗱、 哦， 虽然话咧戴住口罩啦，你好似有啦一半面咧都唔需要化妆咁，咁其实就唔系真系咁样嘅。嗱，女人懒咧系冇得救噶，咁所以咧我哋不能够咁懒。咁但系个妆点好啊？嗱，记住喺我哋咧戴口罩嘅时期咧，化个妆咧就最好咧就唔好再用嗰啲粉底液啦。改用咧粉饼， 粉饼 系啦，因为咧粉底液咧太过黏腻啦，好、 哦、 黏黏腻腻啊，嗰、那个质地吓，咁所以咧，点解你有阵时见到有啲啦女士咧，佢个口罩咁多渍嘅，咁多污渍 嘅， 有时咧佢如果用得深啲咧、 哦， 即系嗰个粉底液用得咧，即系更加湿咧，系、 嗯、 会透出嚟啊，嗰种渍啊，核突啊， 系啊， 咁所以咧，各位。啊，姊妹，记得啊，要化妆嘅话咧，都用呢个粉饼代替粉底液啊！ 记住啦，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口罩点解有咁大笪渍？咪就系因为你用咗粉底液啦。 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对开咧快线又坏车阻路啊！咁而家龙尾咧已经排到去星河名居啦。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对开咧快线系有坏车阻路嘅。咁而家去荃湾方向挤塞咧，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另外啦，同样都系九龙区嘅七贤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第三线都是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新柳街，就是七贤道北去尖沙咀，近住佛光街桥底第三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新柳街。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受到交通意外影响啊，咁跟住芜湖街咧第三线交通意外影响，咁啊过海咧而家龙尾道都系排到去新柳街嘅，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交通正常，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方面喺新界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近住日出大道咧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启思中学。另外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和斜村。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全锦公路光板田村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咁同大家跟进咧最新嘅消息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快线嘅坏车咧，啱啱拖走咗啦，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星河名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mine.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司机在马路要时刻谨慎，落车要转低波，有需要就轻踏刹车掣，保持适当车速。 在斜路泊车就要扭啱太入波，拉紧手掣同熄匙。 万一在快速道路坏车，记得先打死火灯，尽量驶离行车道，仲要熄匙，肯定可以安全离开车路先好落车。 落咗车就唔好留喺车路或者整车啊！运输署提提你，在斜路同快速道路要时刻谨慎。 才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四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来海通国际投资策略执行董事梁冠业 Kelvin 帮我们分析大市的。 Kelvin 早晨。 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啊，睇返琴日港股呢就嗰个升幅啊，前日嗰个升幅就完完整整咁样蒸发晒啦。嗱，今日个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呢？ OK， 咁如果你睇返琴日嚟讲，咁见到就前日个升幅就正如你话斋就比较劲啦。咁琴日就见到因为个即係个市场到尾市就见到系急即係急速咁下滑啦，就主要嚟講都係擔心翻就係即係美國同埋中國個緊張關係係咪升溫。咁如果但係你話睇翻美股尋晚嘅情況，咁就見到都係升嘅，即係價嘢都係升嘅。咁所以就見到其實你話個影響就可能都未至於話咁大嘅。咁所以我哋預計今日可能港股都可能會收復翻少少失地嘅。咁但係問題你話但問題而家近排個情況，即係個市場始終都係擔心翻就係話個疫情嗰邊咧，即係除咗即係中美個關係之外，咁所以你話譬如你舊經濟股，咁我哋就覺得暫時嚟講，即係話你話甚至大市嚟講，咁我哋覺得都可能個上息幅度都可能會慢翻啲，咁但係我哋就覺得個底都係喺翻25,000度，但係阻力都係26,000，咁我哋覺得短期都可能係嗰個位度徘徊㗎啦。咁所以你話可能下個禮拜，如果你話當科技指數出嚟之後，咁我哋覺得即係都個市場都可能會個聚焦都喺翻新經濟股嗰邊為主嘅。但係今日我哋總體覺得個大市應該係會升翻啲嘅。 咁讲开新经济股份啦，今日呢听众张太都问隻呢平安好医生啊，咁都有纳入嗰个港版纳指嗰度啦。咁 ,Kelvin, 点去分析呢？佢现时呢就手头冇货嘅，问下你现阶段值唔值得买呢？ OK， 咁如果你话平安好医生，咁我哋觉得长线都系 OK 嘅，因为佢始终就系你话始终都系夹杂即係個科網同埋夾雜個醫療啦，嘅概念入邊，咁呢個兩個都係一個即係近期都係仲係當炒嘅概念啦。咁你睇翻實際個業務，咁我哋覺得你話即係其實佢本身你話線上醫療，咁呢一個我哋覺得國內地都係有得做嘅，尤其是你話而家即係你話有個疫情咁，啲人可能醫生即係就算睇醫生都可能會想喺線上做啦。咁其實你話即係除咗呢樣，咁佢個平台其實即係或者啲人數咁，其實都不斷個平台都不斷發大啦。咁你話可以提供嘅服務亦都不斷增加。咁亦都我哋覺得不嬲，譬如你話平安好醫生其實不嬲都有冇期，譬如你話平保之前咁，平保就一路都會提供啲不同嘅保險產品俾佢啊，或者即係醫療產品俾佢。咁所以我哋就覺得你話。長線我哋覺得睇好，但係價就我哋覺得都係有少少貴嘅。咁但係你話近排嚟講，就如果你話即係如果譬如你話有啲比較大嘅回調，即係譬如你話落翻101,000度，咁我哋覺得會好翻少少。但係問題如果你話冇嘅，咁我哋覺得現價你話真係長揸，咁我哋覺得都 OK。即係我哋覺得104,000，即係我哋覺得即係今年，即係你話覺得未來12個月，我哋覺得譬如話104,000-105,000，咁我哋覺得個問題不大嘅，尤其是你話。而家尤其是你話而家即係近排即係個有個科技指數喺度，港版納指喺度，咁可能個啲人嘅憧憬會更，同埋個資金流會更加高啲嘅。 咁散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咧，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海通國際投資策略執行董事梁冠業 Kelvin 幫我哋分析大市嘅。Kelvin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嘅。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唔該 Kelvin，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10，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早啊，九点十一分，继续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哇，外边依然都系好热啊吓，三十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直播室有阿 O， 系早晨彭爷， 系啦，亦都有我彭仔程振鹏响雪。咁啊，至于喺屋企啊，或者喺街上边啊，或者喺啲室内地方嘅听众朋友，如果你听紧我哋嘅呼吁咧，依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啦，因为啲早嘅电话号码咧，依家开放俾你咧，就打电话嚟咧做预约点唱。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啊，可以俾大家庆祝一下周年纪念日啦，结婚周年啊，仲要咧帮一啲琴日啱啱放榜嘅 DSE 嘅考生打打气啦， 系啦，继续鼓励佢哋啦，同时亦都可以咧，可以因应翻个疫情咧，依家咁严峻咧，大家香港人互相鼓励一番，都系无任欢迎嘅。打电话嚟1872388咧，就做呢个点唱，去将你嘅说话咧系透过大气电波咧系讲出嚟吓，咁啊阿小白咧而家等紧你哋嘅电话紧啦。咁啊至于今日星期四阿O， 系啦，又要讲下啲创业嘢先啦吓。嗱，头先咧彭爷就话咧天气咧热辣辣啊咁样吓，咁估唔到咧即系有啲叫做歌手朋友咧依然啊继续对呢个麻辣嘢咧好有兴趣，仲要趁夏天开店。咁啊唔知麻辣咧系咪可以帮到大家散热啊？食完嗰啲辣嘢流汗， 系咪有一种讲法话食啲麻辣啊或者辣嘢咧去湿啊？ 系啊，即系都有个咁嘅讲法，不过都系啦，要因应唔同嘅体质而定嘅。 系，我啊受唔到啊！我成日试过食过一次麻辣火锅咧，人生第一次食，食完咧发烧病咗， 系咪啊？哎呀，咁 真系受唔起啊！我真系 咁啊，唔好试啦！咁啊， 我唔敢再试啊！ 不过今日咧呢个乐队啦 ，Tonic 嘅主音咧阿恒仔咧就 恒仔都搞火锅， 系啊，整咗间麻辣嘢。咁啊，大家 有景喎，而家捞下捞下有景咯，真系 听听啊，好嘛？ 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阿 O 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咗咧 ，Tonic 嘅恒仔啦。早晨，恒仔。 早晨，你好。 早晨啊，先嚟讲下啊，你呢个火锅铺嘅老板先啦。嗱，我知道你开咗一间火锅铺啦。咁当然近排疫情咧，咁嘅生意难免就争一噶啦。不过唔紧要嘅，咁我哋相信咧疫症过后咧都会有美好嘅明天噶嘛。不过将条时间先褪翻前少少先，一开始点解谂住开一间食肆咧？ 其实就一路都好有兴趣嘅，即係对于食呢方面啊，咁跟住都基于一个好简单嘅理由呢，就係我平时呢譬如做完 show 啊或者拍完一个 project 嘅话呢，咁我哋都会去庆功㗎嘛，咁呢通常都会去打边炉嘅，咁我都几 enjoy 一大班人做完嘢之后去食饭嗰个感觉。咁好似完咗一件事，咁就可以大家聚下傾下咁樣樣。咁於是乎呢，咁就喺工作嘅過程裏面認識咗咁一位老闆啦。咁佢就話恆仔你有冇興趣投資一間食肆呀咁樣樣。跟住我有喎，因為我真係成日都想即係慶功或者大班人食飯咁。咁跟住真係咁簡單嘅咋。咁跟住佢就話不如做火鍋店啦咁樣。咁跟住我話啱啦，因為我自己最鍾意打邊爐嘅。打邊爐我覺得係一個最好嘅聯誼嘅方式嚟嘅，一大班人又好食啲嘢呢又唔肥。因為霎下霎下啫嘛，咩可以自己揀食啲乜嘢又冇乜汁咁樣，我覺得健康嘅。咁跟住呢咁於是乎就二話不說咁就開始就同佢夾啦，咁大約了解咗佢嗰個規模啊地點啊，喺荃灣咁，我覺得嗰個地方真係幾好喎，咁樣咁於是乎就搞啦。咁但係跟住好似你咁講，跟住其實就開始疫症啦。咁跟住 其實籌備咗大概兩年到，跟住差唔多承認啦，咁剪彩啦。我記得喺年頭嘅時候有個 soft launch 嘅，咁都有好多band 界朋友都去撐你場啦咁樣。咁但係一 launch 完之後就開始疫情方面都相對嚴重少少，係咪恆仔？ 係啊，其實喺 launch 之前已經轉咗章啊。即系咧，因为本来系决定做火锅嘅， 系， 咁跟住咧喺11月、12月度咧，已经知道 即系话呢个疫情都应该相当严重，咁、所以我哋就即刻去同一个师傅联络，咁啊做四川菜，咁于是乎就唔用火锅，因为火锅咧之前都有一个咪叫做火锅家族咁样样， 系， 所以我哋就冇做火锅嘅最尾，即系而家我哋系做一个四川菜嘅，咁就食麻辣嘢，咁然之后就即系就做翻嗰个防御措施啦，健康啲啦，咁啊。咁好彩嗰个师傅其实佢就好熟呢一方面嘅菜式，咁自己试过之后咁都喂好满意，咁於是乎就一路以呢个形式行住先，咁然之后就諗住等好似个疫情过咗啦，大家都淡薄云馨嘅时候，咁就做返火锅囉。 係 而家呢一段时间就好努力咁样研究緊外卖。 是真系啦，即系做食咧，今时今日真系要多重性格啊吓，咁啊真系唔止两条腿走路啦，直情系三条腿走路啊！点样可以将嗰个辣子鸡同埋酸菜鱼做到外卖咧？咁呢个绝对系考考功夫咁、样，好考功夫系啊！不过我深信咧，香港好多。鍾意食辣嘅朋友嘅咁啊，头先你话呢一班band友啦，或者完 show 之后呢同啲 friend 一起庆下功嘅呢，我即刻諗起你嗰个水滚茶靓嗰个 MV 呢，嗰时咪搵咗好多嗰陣時 so call 叫 indie band 嘅，其實依家都有好多都蒲咗去地面啦，已經唔係 indie 界別。不過即係嗰個熱鬧同埋嗰個氣氛係，我覺得你哋會好鍾意嘅一個感覺咯，以至其實你哋嘅做出嚟嘅音樂都係大家開心為至上嘅，或者好多都係大家叫做熱鬧啲嘅一種嘅曲式出嚟咧。咁我覺得哇，即係正喎。不過我想問喺你鋪頭係咪焗住要聽 tonic 嘅咧？全部都系 就冇嘅，虽然我都有真系同大家即系同其他股东商量过，不如播啲啊咁样， 系啦，少少地啊，远性宣传都好啊，系嘛？ 咁但系就即系唔好太黑 sell， 即系可能隔好多手有一手咁样咯。各嘅食紧嘢嘅时候好舒服。好舒服你就聽咗㗎啦。 咁可能回返隔足囉，播下 Hanna 啲歌，跟住又轉個頭又係你咁樣係咪？ 乜歌都有啲。 咁你嗰度雖然話外賣咁都有啲主打菜式㗎嘛。 哦，我自己個人就最鍾意食酸菜魚、水煮魚。咁然之後有得揀大中小辣。我個人呢我食得好辣嘅。咁所以呢我會大辣再加辣嘅。 所以話呢即係啲唱到歌嗰啲人呢成日話要點樣互聲嗰啲呢唔好信佢哋呀，佢哋係呃人㗎，係天生㗎，一把好嘅聲音係天生㗎咁樣。 個體質都唔同嘅，有啲人就食咗辣會開聲嘅，即係我自己歸納我屬於嗰一類。咁但係如果大家想食嘅話可以試下，即係由中辣開始試下慢慢啦，但係本身嗰個麻嗰個味都好足夠嘅。跟住仲有辣子雞啦，辣子雞呢我哋之前都有研究过，咁跟住而家我觉得啱啱好嘅，因为呢佢炒完之后呢啲肉呢会收咗水嘅。咁但係而家我哋研究到就係其实啱啱好嘅，即係佢係有嗰个炒嗰个味，有嗰个炸嗰个质感，但係佢个肉又喺度嘅。即係唔好食到好似 鸡皮咁样，係呀，或者鸡皮咁样有好多都係成日都蒙混过关㗎，嗰啲辣子鸡呢我去食嘅时候呢跟住全部都好似鸡皮咁样嘅。咁都冇乜点食到有肉咁样。咁不过呢啲开胃送送啤酒一流啦。咁今时今日冇办法啦，就要做下外卖先。嗱呢一个转变呢亦都牵引到下一条问题，就係、是、问下恒仔啦。嗱创业嘅过程之中呢难免都会有啲困难。咁点样迎难而上咧？先系过程之中值得学习啦。嗱，呢一个环节咧，创业 O to O 咧，就系都鼓励下啲年轻人咧去创业嘅。咁藉住你嘅创业嘅经验啦，点样可以鼓励到年轻人？同埋咧，另一样嘢就系，喂，你个过程之中觉得最难嗰样嘢，到依家今时今日点样克服得到咧？交俾你分享下啦。 讲创业嚟讲，我除咗即系今次呢一个食肆之外，其实之前都有尝试过嘅。首先个心态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决定要投资或者去创业的话呢你要预咗佢嗰个感觉是，即首先你要预计到这个投资的数目是你可以俾出嚟的。你唔好将全副身家都抌晒落去。你介一个你自己承受得起的风险去做。然之后去做的时候你亦都要在你识的范围里面呢就一定要亲力亲为。即係你認識嘅，譬如我可能而家可以幫手做宣傳嘅，咁我就做宣傳咯。咁但係其實我係唔識煮嘢食噶嘛，咁但係我識食噶嘛，咁我就可以去試味，咁只有同廚師溝通。咁但係如果唔識嗰方面咧，咁就一定要信你嘅 partner。 因为其实合作得嘅话就一定要去信任咯。咁然之后唔系话呢一刻个结果点解同自己有啲预期唔同，然之后你就去要质问啊或者怀疑，而系你要相信佢，跟住等件事态发展。咁然之后只能够喺自己可以出力嘅地方去尽力做好佢。即系其实而家可以咁样同你倾偈，咁当然系其实就都失败过好多次。咁然之后只能够你每一次喺里面去学习咯，即系未必系失败，或者成功嘅时候你又要啊，点解今次会成功嘅？咁失败嘅时候你亦都唔使气馁，咁咪谂下点解会失败咯？咁然之后就慢慢去改善个人咯。以前遇到问题，无论大小都好，你可能会好紧张，跟住你会可能同人沟通嘅时候会急躁咗，或者做唔到决定，或者做咗一个冇咁好嘅决定。咁但係渐渐嗰个经验多咗，无论喺音乐上拍摄上或者创业上，你自然你个人你望到一个问题，跟住你会这个我试过㗎喇喎。即之前有经历过嘅、啊、我知点处理，大家唔使驚。即即你反而可以定咗喺度，然之后咪慢慢分析，跟住慢慢先至去做决定啦，放慢咗个人。咁反而啲事喺我嘅心目中就冇咁严重，即係变咗係呀，咁就会我觉得最重要都係一班人合作嘅时候相处得快乐。即係我唔知点解归纳咗呢个结论，即係经历咗夹 band 啦，或者因为拍电影嘅话真係同好多人合作。咁我自问其实最尾想点呢，其实最尾都係想即你无论做任何一样嘢都係认识多啲朋友，然之后可以好和谐咁样相处，然之后一齐做到啲嘢咧，咁先至可以继续行落去啫嘛。咁呢个会系我嘅，我每一次如果遇到有任何有啲问题啊，又或者有啲嘢要解决嘅话，我都系提醒住自己呢样嘢嘅。 咁啊，希望恒仔嘅呢一番说话咧，鼓励到你嘅歌迷啦，以至咧一啲嘅创业者啦。咁啊，立即听下歌先啦。唔该晒恒仔 ，thank you。 唔该晒。 谁可这身保卫烽烟里无常势，无办法以一朵白看宇宙摇曳，难阻每刻消逝，纵气力枉费，唯独你前来就杀出重围，各去守时代的岗位，立明日信誓。冰火魔法，行道上都很请任意发挥，剑术像浪客壮丽，或你怕死像我妻，要是同路去未怕乱世，好比个性没流露，出狗也拼命狂号，各自其法要各自变好，谁可即身保卫烽烟里无常势，无办法以一挡百看宇宙摇曳，难阻每刻消逝，纵气力枉费，唯独你前来就杀出重围，各去守时代的岗位，立明日信誓。像内你脆弱，可暂后侦察风向，然后为身边的呐喊拍掌，假使碰上是残局，多得索魄再回复，血已渐满哪会有退缩，神光始终不灭，烽烟里银魂里同面对，每刻心碎，哪怕又流泪，如果要把鬼灭，要恶人粉 碎，唯独你前来尽处跨过去，你我他能互相组队，路遥没顾虑。 食埋辣嘢都可以唱得咁好，真係佢可能先做得到。係 Tonic 嘅行仔啊，聽過有 Tonic 嘅呢一首作品嘅名字叫做《鬼滅之刃》。我喜歡佢入面歌詞有一句咧，就係、是、嗰神光咧好大聲嘅，嗰神光呢兩個字係唱得係啊，咁啊可以又留意一下啲歌詞啦。 神光追蹤三十一。 係咩？好大聲咩？咁呢個時候咧，更加要嗌大聲啲咧，就三十一。喂， 喂， 系啊，罗启新， 早晨啊， 久违了啊， 系啊系啊，早晨啊，晨光听众， 系啦，咁啊，讲下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咧，有啲咩嘅电视节目咧，值得选择先吓。 嗱，今日礼拜四咧，晚上八点半咧，就系呢一个咧以事论事嘅告别篇啊。咁咧， 哦，因为休会啊。 是啊，他是告别议会时的、这个特辑来的。咁你知啦，我哋今次呢就个议会有啲特别啦。因为嚟緊呢就通常你话即係议会嘅议员啊嚟到呢一届嘅最后一段日子呢，咁出年应该要选，即係下一季呢就要选新一届㗎嘛。但而家有疫情嘅影响呢，究竟係咪可以如期举行呢？即係坊间都仲有好多 是有得讨论啦， 是啊，咁、另外呢今日呢就是呢个本季最后一集呢就邀请咗四位立法会议员、分别有谢伟俊啦、郭荣亨啦、容海恩啦同埋许智峰呢 做 一起回顾呢四年嘅议会生涯。 喔、哦、用咗呢四位议员做个代表㗎嘛。 是 啊， 啊好啊。 另外呢又去到今晚呢日常八点半啦，咁咁除咗呢就讲下疫情之外呢就会讲下呢哎在家好好过啊。玩双人瑜伽、哦， 双人是哪两个人呢？ 是啦，双人即系唔系话整，即系去打人啊嗰啲啊。 系，亦都唔系做营商嘅双人啊。 冇错啦，咁双人瑜伽咧，咁你要揾一个 partner 噶嘛？呢样嘢其实最考功夫。点解呢、哦、因为如果你一个渣一个劲咧，根本就好多嘢都做唔到嘅。 哦，所以要大家可能啲水平差唔多啊，定系点啊？ 差唔多 系咪一定系一男一女啊最好咧？定系可唔可以一个大人一个细路咧吓？ 哦，一大人一细路咧都有嘅，嗰啲叫亲子瑜伽嘛。 系咯。 咁但系如果你双人瑜伽咧，一男一女咧做嗰啲动作，可能个男人咧就力度嘅即系要表现多， 可能要托起个女人咁。 系啊，但系咧，如果要大家咧，即系好。即做嘅動作都一樣咧，最好就兩個女性咧，柔韌度啊，身材高度差唔多咧，咁啊做出嚟就靚啲咯。 咁啊，留意住今晚介紹下。 冇錯啦，咁啊去到九點半有個新節目咧，叫《悠遊在四方馬拉松遊世界》啊。 係。 咁啊，第一站咧就會去到呢個泰國清邁，有一位咧就長跑俠叫魯爾啊，佢就會咧。開始第一個叫清邁大學的馬拉松，咁大家睇下大學馬拉松係點跑咯噃。 好啊，咁啊睇咗當去咗添啦。喂，唔該曬羅啟生，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政府扩大口罩令范围，今日起在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总站和转乘处都必须戴口罩，为期14日。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超市和室内街市等地方有时较挤迫，市民都需要戴口罩。 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局会密切留意成效，不排除再增加强制戴口罩的场所，包括研究室外地方都必须戴口罩。陈肇始又说，现时疫情严峻，政府一直推出加辣措施，今个星期好关键，如果情况持续严峻，不排除推出更严厉的措施，其中一个方向是再减低食肆人流。至于会否关闭商场，他说任何措施能够减低人与人的接触和人流都会是方向之一。英国公布允许持 BNO 的港人出年一月起申请居留和入籍安排，申请人可以申请最长一次过居留五年，期间可以工作或者读书，以及可以陪同家属前往英国，居留满六年可以申请入籍。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批评英方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一再交涉，为有关人员在英居留和入籍提供路径，严重违背自身承诺，干涉中国内政，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将做出有力回应。发言人说，中英曾经就 BNO 护照问题互换备忘录，英方在备忘录中明确承诺不给予持有 BNO 护照的香港中国公民在英居留权，又重申香港已经回归中国，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绝不容任何外国以任何方式干涉，敦促英方认清现实，客观正确看待香港国安法，立即纠正自身错误，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否则必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国要求中国在当地星期五下午四点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下令要求关闭更多中国驻美国总领馆的可能性一直存在。国务卿蓬佩奥批评中国窃取欧美知识产权，影响数十万计的工作机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社交网站 Twitter 贴文，表示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收到炸弹和死亡恐吓。中国驻美大使馆亦都发表声明，批评美方此举是对中方发起的政治挑衅，十分蛮横无理。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声明表示，中方一贯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美方有关指控毫无根据，纯属无稽之谈，所用的借口牵强附会完全不成立，正可以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2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19宗都是本土病例，新疆有18人感染，辽宁本土也都新增一人确诊，患者是一名在海产加工企业工作的58岁男子，报称发病之前14日没有离开大连，也都没有接触确诊者或者来自重点关注地区的人士。大连地铁三号线大连湾站因应事件封站，大连市就业服务中心也都发出紧急通知，今日起暂停各类现场的招聘活动。另外，昨日新增3宗境外输入个案，分别来自上海、广东和陕西，内地累计83,729人确诊，4,634人死亡，78,855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67点，升209点，总成交金额138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8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97点，跌5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信达生物50.2，跌2.25。 腾讯控股550元，升11.5；敏华控股7.84，跌6.6；阿里巴巴246.6，跌1.4；美团点评198元，升5.8；瑞星科技59元，升6元；中芯国际27.7，系升7毫；小米集团15.94，升3毫；港交所368.4，升7.2。宏洋地产2.75，升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15，瑞士法郎0.929，加元1.341，人民币7.007，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7。港金现价报17,320元，升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7.51美元，卖出1,868.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出行到北去尖沙咀方向，近日佛光街桥底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排到去下乡道噶。重复多次啦，出行到北去尖沙咀同埋洪隧方向，佛光街桥底嘅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排到去下乡道。隧道方面嘅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下乡道。加士居道去洪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喺新界环保大道去九龙方向，近日日出康城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百胜阁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光板田村来回，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系 Jackie。我是一个中学教师，多谢前线的医护人员默默的付出，希望你们个个都可以身体健康，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爸爸你几好吗？爸爸给你一个怎样的印象？爸爸在文学作品里面又有多少个形象？电视节目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今集因父之名请来作家董启章，由朱自清、卡夫卡讲到白先勇，细数父亲形象在文学世界的种种转变。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DSE，DSE， 父母放榜后要笑咪咪。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罗敏庄啊，无论仔女的成绩点都好，家长们不要给太大压力他们啊。其实一句简单的妈咪会陪住你支持你的就已经很足够的了。 二台做你 comfort song， 放榜前后好轻松。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早晨，九点四十分，继续晨光第一线啦，小白。 早晨啊， 仲有 Heidi 朱海婷。 Heidi，Heidi 你好啊， 大家好。 哎呀，我好似好耐冇同 Heidi 倾偈 咁样。系啊，小白，琴日都话特别挂住你啊。 系啊，我只能够咧，好似 你话同事，我都系啊。 系啊，我好似咧听众一样啊，要开住晨光第一线咧，寻日先听到，哎呀，听到 Heidi 把声啊，个人安心晒啊咁。 今日听到你把声，我又更开心啦。 系咪啊？哎呀，系啊，我哋唔好再讲呢啲人喺度打情骂俏。 哦，应该唔会用呢个字嘅，沟通下啫， 相识 系啊，倾两句打情骂俏，好唔得了。如果唔系，今日 Heidi 有咩享乐情报啊？ 今日呢个享乐情报咧，好开心分享，但系咧讲完之前同之后都叹一声，就系、呢一刻咧就未必能够去到好字啦，系啦。咁咧其实系一个咧卡拉 OK 嘅新唱法啦。 系， 因为咧我都喺七月头咧，即系嗰批疫情系未系太最紧张。嘅时候咁都有去过啦，咁就位于铜锣湾啊。例如以前咧，我哋唱卡拉 OK， 即系讲以前啊吓，咁啊铜锣湾都有一座系几层高噶啦，咁即系都系喺好多房嘅时候啦。 盐街嗰度啊嘛， 系啊，但系今次咧，一定明啦，吓明 啦，盐、啊。 但系今次咧都系喺铜锣湾嘅，不过咧就去咗谢斐道嗰边啦。咁、其实咧就系、啲卡拉 OK， 但系咧个形式咧好多元化，佢都系连续。三层，不过咧三层咧都做咗好多唔同嘅特色嘅，例如咁啊最高嗰层咧就系、传统嘅卡拉 OK 系有房间啦吓，即系一啲我哋一向系唱开嘅方法啦。好啦，咁第二层咧其实就是一间 cafe 啊，我上到去咧就觉得因为都即系有参观晒三层嗰个嘅嘅设计啊嗰啲唔同啦。第二层呢，咁其实呢佢就係入到好似一间呢几 cyber 嘅 cafe 嘅，好年轻人感觉，咁啲人可以喺度睇书又或者上下网啦，咁但係呢都係各自各呢有唔同嘅房嘅，咁啲房间嘅 size 呢就大约係两人至到四人嘅 size 到啦，咁但好得意话你想象以前如果你唱卡拉 OK 嘅话，啲二人房四人房咁都係一个长梳化咁向住前面嘅电视唱㗎啦， 係咪？ 咁但佢呢个唱法就好搞笑噶，你一样系入到去，就系、有个电视啦，一边咁啊，另外一边就系 sofa 啦。咁当然啦，个装饰方面、装修方面咧，就好有少女风嘅，例如系粉红色啦。 哎呀，我啱就系想问你系咪粉色系列添？ 系啊，系粉色系列嘅。咁、但系佢话咧，由于咧即系房间嘅 size 唔系好大啦，咁亦都希望咧个音响方面咧就有翻一啲点讲咧，我直情觉得系要去练歌嘅感觉。佢系咧大 head。风嚟唱嘅，即系话如果我哋三个去唱啦，咁就我哋每人咧会有个无线嘅 headphone， 咁 headphone 我觉得感觉咧直情好似我哋直播室嗰一只嘅，即系真系好大个耳朵咁吸喺两边，变咗隔音好好啦。咁、而我哋每人系一支无线咪咯，咁当如果我哋几个戴晒 headphone 嘅话咧，其实系大家听到晒，即系完全系听到晒音乐啊，听到晒唱歌嘅、但系如果你系一个侍应开门嘅话，我哋系好似傻傻地咁样，系听唔到音乐。 成班傻佬咁樣， 咁我都問咦，點解有呢個方法嘅？係咪真係我哋俾我哋練歌㗎？咁嘅嗰個負責人就話，其實咧一來就係因為咧，你房間如果唔大咧，比較難做到嗰個 surround 嘅效果啊，即係個音響效果咧。如果你咁樣戴住 headphone 咧，就會做得更加之完善咁樣咯。 係啊，連埋啲音準咧都聽得好啲啊！ 我直情真係覺得係練歌 feel 咯。 係啊，同埋依家又可以慳啲位啦。舊時我哋去開嗰啲卡拉 OK 房好大噶嘛，但係依家。即是叫做唱 K 都劏房化之后大家在一间小一点的房间用这个方式可能会更加好。喂 Heidi 问一下你和小白、你们唱 K 呢是不是都会揀回你哋成長個年代嗰啲歌咧，即係嚟回憶一下或者重温一下咁樣。 完全呢個問題問得好，我係唔係嘅？ 我唔係嘅，唱新歌嘅你係咪？ 我要有一個我嘅堅持，就係、我先嚟，我要揀新歌。 哎呀啱啊！ 我要揀新歌嗰個龍虎榜或者熱唱龍虎榜，因為我唔想一嚟咧就沉溺翻喺我哋以前嘅階段。我要覺得只要 keep 住 up。 係咯，呢行都有新歌啦，係咪？ 係啦，顧家嘛。咁我通常咧會點曬新歌先，盡量。去令自己是融入这个觉得自己很好 in 的。咁但係當然啦，揀啦揀啦之後呢去到一半呢都要去返我哋嗰啲那些青春歲月嘅一啲歌㗎啦。 係啊，唔係我哋係唔同年代嘅歌我哋都會唱下啫。係 啦、我哋變化好大嘅。 唔係囉，我哋識歌識得多咋嘛。 好啦，咁第二層囉喎。好啦，去到另外一層啦。呢、這個呢就真係小白 就要同你讲讲啦。 点啊点啊， 其实就系一个日本餐厅嚟嘅。 哎哟， 咁啊日本餐厅基本上就系有普通台啦，亦都有鱼生台。我哋有啲、啊、有阵时就俗称就话，你要同鱼生个师傅一齐去交流，我哋就食 omega sen 啦。可唔可以解释下 omega sen 嗰个正式嘅嘅讲法啊？ 呢个 omakase， 咁佢就真系厨师拍板。 嗯， 系啦，咁啊，即系我哋食嘅时候咧，我哋唔知道边一啲可能鱼类啊、海产啊系时令噶嘛，咁咧就由佢去到咧就揾一啲最好食嘅配搭咧就俾我哋。 冇错，咁通常咧亦都系断人头计啦，收费亦都比可能我哋食一个普通嘅日本嘅晚膳啊或者系居酒屋系会贵少少嘅，因为系比较精致嘅嘢噶嘛，系咪？同埋通常会同厨师倾下偈啊，即系多啲嘅交流啦。好啦，咁啊，日式餐厅就喺呢个位置啦，但系咧。佢入面有五间嘅 VIP 房嘅，咁嗰五间 VIP 房同样你可以叫到日式餐厅入面嘅嘢食啦。而如果你系食厨师拍板嘅话咧，其实佢都一样咧就会 serve 过嚟俾你食，但系个房入面咧亦都有卡拉 OK 嘅设备。 哇，去到边唱到边哦！ 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即系新嘅即系卡拉 OK 嘅，即系成个感觉，其实都唔新啊，开咗年几啦吓。咁、但系都真系好迎合我哋香港人咧，尤其是我上次去咧。当时系未有呢个限聚令啦吓，咁大约系三 pair 嘅都系父母嘅朋友，我哋觉得好正啊，因为我哋咧以前你仲系那些年未做父母，我哋今晚只话。我哋先去食日本菜，再去唱歌，你可以去几场嘅。但系对我哋嚟讲，而家偷到一个晚饭或者一个午饭时间出嚟咧，其实已经好奢侈啦。 我好认同你嘅说法啊，朱开庭。 但系咧，阿 Heidi， 我想咧带埋小朋友去啊，小朋友啱唔啱去啊？呢啲 其实我就会觉得咧，第二层啊，即系头先讲戴住 headphone 唱歌嗰层咧，都几啱佢哋，因为一来咧你都唔会太大群小朋友去噶啦，可能或者其实你一家四口或者。我一家三口，咁去同小朋友都有唱下歌嘅感觉咧，咁其实我就觉得会好更加啱咯。 哎呀，好啊， 系啊，嗱，不过当然啦，戴住 headphone 唱咧，要即系留意住嗰个声浪啦，即系个声音嗰个大细啦吓，又唔好俾令到佢哋太大声，刺激个耳仔啦。 系啊，等个仔仔咧可以去到嗰度啊，好似又唱又跳，跳埋舞添啊，系可以。 肯定可以啊。 系啊。 咁我觉得即系你头先讲翻最低嗰层，即系我哋系日本菜街入边可以唱。卡拉 OK 咧，仲要好笑系咧，通常一间房就四支咪噶嘛，系咪？咁、我哋就话，哎呀，请问可唔可以加多支啊？佢话哦，好啊，我哋加多支企咪啊。而嗰啲企咪咧，就你想象下就系攞入嚟咧系玫瑰金咁样色。 哇！ 咁而个咪头咧，直情系我哋耳即唔系耳嗱，而家入录音室录音咧，系吊起上面都系黑色嘅咪嚟噶。 系啊，系啊，系啊。 我嗰支即係佢加嗰支咧，直情係以前有流星配合流星機年代嗰只嘅咪頭啊！你知道我講咩啊？ 我知道啊，即係佢係單面收音噶嘛。 係啦，我哋咧幾個朋友第一時間就，我哋諗到揸住支咪要唱咩歌，我哋要點蔡琴嗰只。 嗰支咪真系净系企喺度，即系咪有埋咪 stand 咧？ 系啊， 影相都靓、啊。 直头系，但系咧系，如果你讲唱嗰支咪咧，系要有特别技巧，因为通常我哋攞无线咪咧，基本上你都系有晒 echo 啊，有晒咪 mixing with 个音乐噶嘛。但系嗰支咪咧，我唔知系个收音嘅关系，定系有咩，即系可能已经我哋过咗四支咪个限制啦。佢播咗音乐之后咧，但其实佢系嗰支咪系。比較是冇做到個 mixing 嘅，咁變咗嗰啲麥嘅聲音你唱咧， 聲又寡啲係嘛？ 係好寡啦，但係你係要好考唱功啦。 哦， 即係你膽敢去挑戰攞住嗰支麥影完相之後咧，唔該你要有翻咁上下嘅歌藝咧，你先攞住嗰支麥咧就係、去唱啦。 好啊好啊， 試一試啊！即係估唔到咧。个咁新潮嘅唱 K 地方咧，有三个唔同嘅感受喺唔、同嘅三层入边，喺谢飞道嗰度啊，系咪呢？ 系啊系啊。 OK， 咁啊都几好啊，有得唱，有得食，有得玩， 有跳舞添啊！啲细路仔。 系啊，等呢类型，我哋话一啲嘅处所，佢哋开翻之后，咁疫情又过翻之后，咁大家就真系可以咧，哇！重拾翻我哋。经常都中意去嘅一啲啊乐趣啊，去揾乐趣嘅地方。 而家已经有个 list 噶啦，即系疫情过咗之后，有啲咩地方要去，写定咗噶啦。 系啊， 经常时谂唔翻啊。 俾自己一个叫做疫后嘅一个希冀啊嘛。 期望啦，盼望啦，期待啦，吓。 呢个时间咧，我哋都听下黎明先啦，梗系有冇啊 ？Heidi， 好，多谢你嘅分享，唔该 Heidi， 拜拜， 拜拜。

喂，早晨。 早晨啊， 早晨，你好啊，Letty。 系啊，我知道你打电话上嚟咧，咁啊有啲七月之声咧，就想喺呢度啊，透过晨光 Morning Call 同佢哋啊，祝贺一番，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我朋友佢一个礼拜后生日，七月三十号 ，Queenie Chan。 叫咩名话 ？Queenie Chan。 Queenie Chan 啊？ 嗯。 Queenie。 哦 ，Queenie， 哦 ，Queenie Chan， 好。教我画油画嘅阿 Sir， 阿 Sir 八月十五号 系， Daniel Sir 系啊， 系，仲有 其他生日快乐，仲有就系我自己， 你自己。你 我今日生日， 你今日系正日生日啦， 系啊， 哎呀，生日快乐 ，Natalie， 多谢， 系啊，有啲咩生日愿望咁啊？ 个个都开开心心啦，唔好受啲疫情影响啦。 系啊，同埋希望个个都健康快乐啦，系咪啊？ 系咯。 系啊，咁啊会唔会同啲朋友仔一齐去到生日庆祝咁样啊？或者打个电话俾佢哋？ 冇啦， 视像电话庆祝咯，依家最新兴啊， 系啊， 视像 FaceTime 买一个蛋糕仔，然后一齐喺视像嗰度切咗佢， 好唔好啊？吓， 我哋冇谂过。 哦，我哋帮你谂下咯。 系啊， 多谢 晒。系， 哇，突然间嘟咗，已经 可能佢即系朋友仔打电话俾佢啦。 系咪啊 ？Letty 已经哇，今个早上啊，拣嚟呢一首作品咧，嚟自 Beyond 嘅作品嚟嘅，好有意思啊，亦都极富正能量。帮埋啲 DSE 嘅考生打气啦，好唔好啊？ 好啊， 嚟自 Beyond 嘅作品《不再犹豫》啊！ 我哋终于咧系一定会见到咧疫情完嘅一日啊！ 讲得冇错，大家一齐努力加油啊！